单向述说心里话的状态。当然了，因为我们有互动的方式，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一会儿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有哪些。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就有一位好朋友好同事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尚远。嗨，给个特写。 嗯，大家好嘛，这个我跟杰克堂是真是好同事啊，我们年龄相仿，而且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北京好声音的一个评选，曾经问过我说，同事当中你最喜欢谁的声音，觉得最迷人最有魅力，我选了杰克堂啊。当然他 觉得选错了吗？ 没有选我啊。没关系啊。 怎么这么记仇？不是，关键是你 我也不知道你选的谁，但我觉得啊， 我都我应该按照我的性格，我应该是这么说的。 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有他自己的特点。 你看， 看，我说的是真的呀。 对，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在我们的下面，选择题。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场，就是当你问到说，哎，你觉得谁是最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在要在众多的好同事当中做一个选择。 嗯， 当时想了什么？ 当时就是发出于真我的声音，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喜欢。就是别人要吃醋啊，假如有人要吃醋啊，我也觉得没关系。嗯， 哇，天哪，好开心啊。突然间 你看 你知道吗，你就是我，当我被夸的时候，就是最语无伦次的时候，你还好想不想让我好好做节目了？好吧，我们回归到我们今天的正题。 对， 选择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当我看到尚远，因为今天是周日嘛，周日的晚上我们的办公室一般都会比较清静。 对， 哎，结果呢，就基本上就是周末的时候都会看到尚远的身影。 对，我是那个各路带引号的神仙当中的一个啊。 对，然后关键是就证明足以见得是多么的热爱工作， 是 以台为家， 也说明是没有别的地儿去。 然后我就当时脑海当中看了这么，咱们见了这么多次啊，每次都周末的时候看到你，然后都没有想过说，哎，是不是我们可以来一个一起坐到直播间里面聊一聊的状态。 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经常聊天，有的时候聊的，反正我是很发自肺腑聊一些很私密的话题啊。但是呢，这个在节目当中这种聊好像还是第一次。过去我们都是正儿八经的做这个访谈节目，是吧？我们俩没有聊，没有什么多的沟通，是我们俩共同和嘉宾沟通有过。 没错，就我们是在统一战线上的。但今天当然也不是对立方，而是更像是一种互动的。 对， 互相交流的方式。 对，我也跟杰克堂聊，也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聊。 对， 是吧？ 那么这样这个问题和重点就来了。 哎， 收听收看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同时还有这些方式也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比如说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比如说啊，我们两个现在就是这个距离是不远不近，刚刚好的。 对 对，然后呢怎么了，怎么笑什么？ 对，就发现一个很秀美的文青啊，和一个大胖子坐在一起啊。 你不都说咱们年龄相仿了吗？ 对对对。 然后对，大家去猜我们的年龄啊。然后第二个种方式呢，是可以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我们的账号活力982，并且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一会儿尚远也可以拿自己的手机打开花椒的直播， 好， 就可以看到我们在那个上面实时出现的样子了。另外的方式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因为如果假如说你有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或者是悄悄话想对我们说的话，可以私信留言给我们。我的微博是一块杰克堂，块文化音随时6个字。尚远呢？ 就留到你那儿就可以 啊。你不想听听悄悄话吗？万一有的就是男生观点女生观点一定会不太一样，对不对？ 好，我的新浪微博叫尚潜云，因为不是我的名字，所以搜索起来比较困难。潜就是这个潜水啊，潜伏那潜，云就是云彩的云。 好嘞，没问题。找到什么就是缘分了啊。那话说回来，选择题在今天2018年4月15日晚上的周日晚上，我看到了尚远，然后我选择向他发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聊一聊选择题这个话题呢？然后选择权就交到了你的手里。要还是不要，这是你的选择。 对，你是选择了我，然后呢在我这儿去或者不去是我的选择题。 对，那么这个选择题当给到你的时候，有几分钟的挣扎？ 我半分钟吧。 然后你做了我的工作，然后这时候旁边又有一个同事来敲边鼓，说上文你就去吧啊。后来我一想，去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工作很繁忙啊，这个在生活当中聊，能碰到的机会其实不是特别多。我觉得能在节目当中，有些感触，而且这种节目我觉得非常吸引我， 是不是啊？ 嗯， 是不是很好玩？ 因为我平时做文艺节目，欣赏类节目做的比较多，但是这种节目，啊，心思的碰撞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节目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能量场。 嗯， 那么十点答录机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在最后， 对， 可以期望你来给他一个小小的寄语一样的东西。 嗯， 那选择题开始，第一首歌我就要做一个选择。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尤其是生活在北京或者像这种北上广这种大城市的人，经常会有一种心怀远方的感觉，总是会想说，如果可以的话，等我退休了之后，我也要在什么郊区啊，或者是山林当中一个小木屋，过着恬静的生活，与世隔绝的生活。那其实那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在选择我们自己的生活。第一首歌，请上元老师帮我推起来好吗？ 好， 这样一边推我就可以一边伴着他来说。这是来自于旅行团的《稻田间》。所以跟我刚才说的那个选择，当我把这首歌选择推上去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姿势，选择一个心情，选择一个舒服的状态去聆听它，然后我们再来说选择题。 行团稻田间。嗯，好， 嗯， 我们又回归到我们的话题本身，选择题。刚才我看到花椒上面有很多的朋友跟大家留言，然后问主播问题，你要不要选择回答呢？ 主播问题本来是你回答的是吧？ 哦，是吗？ 啊，是吗？嗯，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叫3773说， 嗯， 主播喜欢吃什么呀？ 嗯， 哎，我就你要选择一下吗？ 我聊聊我的感想哈。 嗯， 这个我可能还真是因为人和人的饮食习惯不一样，就比如说哈，我觉得我和这个我们那位啊，或者和之前的啊姑娘们哈，这个那因为我就会发现有很多不同，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到很多馆子都会点趋同的菜，比如说这个菜我可能在很多饭馆都会点 啊， 而且呢我们会选择相对比较传统的东西 啊， 可能很多这个异性朋友就会选择啊吃各式各样的啊各个风情的各种菜，然后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吃啊，这个我发现这还真是不一样，有的人就那几样，到哪儿都点那几样，还都能吃出滋味来，而且就这几样哪儿好吃啊，哪儿做的棒，都能说出门道来， 知道特清楚。 嗯，但是我从侧面想想，我觉得也挺单调的，我也特别能理解，就是那种什么口味都愿意尝试，而且越新奇越奇怪的口味，或者说越有个性的体验，那个餐馆的布置啊， 嗯， 服务感觉不一样，哎，越有这种满足感，我也挺理解这样的选择的。 嗯，好像还很包容嘛，一边说自己的选择， 嗯， 一边说其他的那种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我因为你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是哪一种呢？ 对， 我好像是那种一个时间段之内只吃一种， 嗯， 比如说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快餐店，我就一段时间只吃麦香鱼，一段时间只吃麦辣鸡腿汉堡，一段时间只吃巨无霸，就是但是可能过段时间又会轮换回来。 嗯， 好像但是就是像一种习惯性的一样。那么其实选择这件事情它为什么重要？ 嗯， 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由于惯性我们会忘记自己是有选择的权利的，由于惯性我们会觉得到了这种场景就自然而然地激发了这样的选择，而我们忘记其实我们除了选 A 我们还可以有 BCD 其他的选项， 嗯， 是被我们忘记的。 所以当我感受到了另一种气场，另一种这个吃的这个不同体验之后，发现哎这样也可以， 嗯， 哎我就多了一条选择。 对 呀， 啊，然后可能在这个选择当中会发现，哎，好像这条选择也不错，可以加到我的这个，比如说下次再选的时候，可能又多了一个选项， 嗯， 是这样吗？ 是， 会有吗？ 会有， 真的啊，嗯，这是对于一个习惯性的去做出固有选择的人来说，其实有的时候惊喜也是会给你带来。 对，可能抛开吃饭说，有些陌生的领域或者陌生的这个圈子，有的时候是不大。应该如果说是不太有勇气，可能说的有点大了啊， 嗯， 哪怕就说吃饭这个事儿来说，可能有些新的不太愿意去尝试，哎，但是一旦尝试呢也说不定就会喜欢上。 你觉得如果这种不太愿意去尝试是源自于什么呢？是觉得是要冒风险呢，还是说嗨怎么回事我怎么问你要分析你？ 咱俩说的好像不是跟吃有关系，啊， 不， 嗯， 不，我说其实很多事情，虽然我们是以用吃来作为一个，介入切入口，因为这个特别没有风险， 对， 然后但是其实大家会可以感到在很多的场景当中所有的选择其实都是类似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惯性的去做那个选择而不去做其他的，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熟悉而且迷之迷恋啊，迷之迷， 安全， 对，安全。嗯，因为有些这只脚探出出去可能就会窘啊，可能就会漏怯啊， 嗯， 是吧？比如说这东西我本身不会吃，突然有一天啊，这个一个朋友带我去吃了，我发现我自己不会吃，我得看着别人学啊，这个时候你想人总归是怕漏怯的， 嗯， 是吧？ 当然这例子有点极端啊。 不，其实就是一种失控的状态嘛。 嗯， 因为我们已知的选择，或者说我们习惯于做出的那个选择，是我们可控的。 嗯， 我们会知道，大不了应该也不会难吃到哪里去，对吧？ 嗯、 因为你吃过嘛。但是，假如说你要做出一个全新的选择的时候，你是要承担风险的。 嗯， 因为这个风险就是它各有50%好与坏。 嗯， 当然，嗯，你去选择那个惯有的选择，它倒不是承担风险，而是付出代价。付出的代价就是你没有去选择一个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的那个答案。 嗯，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太太啊，或者另一方，或者特别亲密的朋友带我们去吃一个新的东西，是吧？他们不会笑话我不会吃，还会细心的跟我教授怎么吃，然后来解析这里面的门道。哎，您觉得，然后告诉我说这么吃是觉得有味道的，你觉得怎么样啊？不会露怯，很有安全感。这样的探出，可能以后我也学会吃了。 嗯，就好像 我就熟悉了。 哎，就好像今天我邀请上演说来跟我一块上个节目吧，我们来说选择题。 嗯、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节目，以前上老师应该没做过，对不对？ 没做过， 没有做过类似的、嗯、 青年广播，而且是第一次来。 对、 嗯，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我发出邀请的引导， 嗯， 然后 哎、 嗯，选择与否实际上是一种冒险和尝试， 嗯， 但我希望这次冒险是值得的， 嗯，因为我信任杰克唐啊， 哇，好开心！每次你怎么、嗯、怎么是隔一段时间就要夸我一遍呢？ 因为我怕忘你名字。 好，那我们在。花椒直播平台上面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聊天， 嗯， 啊，欢迎一下会晤，晚上好，你好，还有人想要让我们摆姿势录像的， 哦， 还有啊，最快速度，还有很多的现在在直播间出现的大家，你们晚上好。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把调频锁定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或者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状了。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是跟吃有关的，因为说吃很安全，当然再过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再聊一些 夜宵的话题， 对，更多的话题。现在这点儿也差不多了，该夜宵的时间了、 嗯、 然后我们会去把选择这个话题来延伸，去看看我们在生活当中面临不得不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思维过程。 嗯， 听上去有点理性是吧？ 嗯， 但实际上选择本身它就是存在着感性和理性两个部分的拉扯。听歌然后继续聊，来推一个。 好。 Until 直到 Until 是直到某一刻，当那个选择产生了一个结果，当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 What feels good as love you are upturned glass for if the clock is right or if it's wrong playing believe, play along, that we're not in love. I will lie for my love, I'll forget later on. 在这样的这种吟唱声中，然后把它当作一个电乐伴着我们来聊天， 嗯， 因为在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聊的是关于选择题的部分。刚才说的是更多和吃来做一个引子，对，说到了在不同的时候选择吃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会做出一个冒险的选择等等等等，这些似是而非或者说我们顾左右而言他的状态，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可以 get 到，可以知道那个感到那个点。 对， 怎么了？ 我觉得你应该往下一个话题引了吧。 对啊，下一个话题还是选择。你是不是特别期待我要问一个就是跟选择有关的然后再稍微走心一点的话题呢？ 对啊，因为这个刚才说吃的选择实际上不简简单单是吃啊，它可以代表很多选择，然后但是咱又不能说的太走心是吧？ 怎么呢？为什么我们是一个非常走心的节目？ 是啊，谈吃又不能太矫情，人家说谈一个吃是吧，俩人说这么半天，下面是不是再该走走心了？ 那所以现在脑海当中你反映出来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 第一个选择就是因为说到选择，好像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第一个大选择就是上大学报什么专业，以后想干什么 啊， 这可能是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所以 职业、爱情是吧，我觉得这些选择都很重要，婚姻是吧。 其实选择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你刚才说那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选择。你看婚姻，然后上大学，基本上吧，就是父母都催着你干什么，或者是在你某一个时刻之前到来之前非常焦灼的那个状态，你就知道那肯定是一个重大选择了。 对，因为这种焦灼特别是年轻啊，特别是很年轻的时候，你像报什么专业的时候，那时候才十七八岁哈，一方面要遵从内心，另一方面父母和好朋友的建议又很重要，特别是父母长辈，因为他们阅历比你多，虽然他们有些观点也未必全认同，但是他们的阅历和他们的成熟度是要必须认同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自己的心想往之的和父母的推荐出现了偏差，这个时候选择可能还是真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是高考填志愿或者说就是做这种职业规划的选择上还真的挺有的聊的。我显得反正我现在已经脑海当中浮现出来那个时候我报考高考志愿的时候的画面了。这样好了，一会儿我们就聊这个话题，从这儿开始。 好， 刚才问你的这个选择也是你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就顺这个选择往下聊。让我们一会儿见吧。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对，还有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爱啊，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一块儿杰克唐，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刚才说了几种找到我们的方式，再说一遍啊，因为刚才时间有点紧迫，有一些遗漏了。首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再或者呢你也可以，如果有悄悄话想对我们说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文化音素也是六个字，或者是上浅云，对不对？ 潜力的潜、 哦、对对对，上浅云，潜是潜力的潜，云是云彩的云， 对，上是高尚的上、 嗯、对，姓上的上，上 对、 姓应该是只有这一个上吧，姓的话 也许有那个查查咱们。 好的好的、我们求证一下。所以是高尚的尚、然后潜力的潜、云彩的云、我们刚才今天聊的话题是选择题、然后刚才尚远就出了一道选择题，说关于职业方向，或者说第一次面临一个重大选择的时候，就是报考志愿是吧，高考填志愿， 嗯， 说说吧，你既然都选这个了，应该特有话说。 不是，因为这个杰克堂跟我说讲选择，我说我可能这个男性啊，就想的很多是大选择啊， 嗯， 比如说选什么职业。那个时候呢，正好有了传媒大学的一个专业的免考的这个通知书， 嗯 啊，然后呢，家里是希望我学传媒这个行业的， 嗯， 但是我呢是想考中文系。啊，当时想考北师大的中文系。 哦，是吗？ 因为从小对于中文方面，对于做学问是很有兴趣的。 嗯， 而且也不怕坐冷板凳。 嗯， 但是家里呢，可能觉得个性啊，还有从这个，他们可能觉得纯粹做学问会比较艰苦。 嗯， 可能也不光是做中文哈，做很多学问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基础性学科。都会比较艰苦，所以家里还是更倾向于，但是当时父母说得很好，说我们不左右你啊， 嗯， 我们不给你倾向，但是实际上呢，你能发现他们其实是有倾向的。当你说我选传媒行业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开心 啊， 我说要不然就报中文系吧，然后他们就会 比较沮丧， 表现出各种不太配合的 啊， 然后后来我很明晰啊，但是我觉得当时看了看，当时传媒大学也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教授，特别是有些做戏剧研究的教授。 你刚才说的时候，为什么我脑海当中有很多我喜欢的姑娘？ 对， 我开玩笑的，你继续说。 对，姑娘哪个学校都有。后来我就说还是上传媒大学吧。最后应该说这个选择我不排斥，而且也觉得挺好，也觉得挺有挑战。后来我从事的这一行，就是学了这么多年，在学校也好，我也想过如果我去学那行是不是会比现在好。包括今天我在电台做了主持人做了记者，我觉得还是选对了。 嗯，我也觉得选对了，嗯，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会在2018年4月15日的晚上坐在这里跟大家聊选择题这个话题呢？ 对， 对吧？嗯，就没有今儿晚上了。 对，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算比较幸运，不太纠结的。 嗯， 我想很多人纠结可能要，比如说父母压力真的很大，就非要你学这个，我相信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嗯，对，是会有。 到底是违抗父母之命啊，去选择一个自己心向往之的专业，还是听从父母的这个指导？你说说你吧。 哦，对，嗯，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啊， 嗯， 到底是违抗父母之命，还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嗯，假如有矛盾的话啊， 对， 嗯， 我要先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再说我自己。 哎， 我要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就是说，当我们未成年的时候，18岁，应该我们考就是报考志愿或者说选择职业方向的时候是差不多17、18岁吧？ 18岁差不多。 对，18岁，嗯，成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或者说脱离父母的这种原生家庭。对，如果按照那种说法的话， 嗯， 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不仅仅是职业的选择，包括很多我们的性格养成，我们的方方面面可能都会有来自于父母对我们的影响。 甚至我们说为什么结婚之前要把对象要把这个另一半带回家让父母看一看啊， 嗯， 当然了，如果父母坚决反对，也许有的人会违抗父母之命啊，这个父母的这种参照和这个帮你把关还是很重要的。 嗯，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管经常会说，哎呀，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伤痛啊， 嗯， 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造成很多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有好的还有坏的， 是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刻都是有选择的权利的。 嗯， 也就是说，当我们可以自己做出选择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办法自己做出选择的时候，比如说再小一点，你是一个小朋友， 嗯， 那时候你有的选吗？你可能更没得选。但是， 嗯， 对，但是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变成一个相对来说越来越独立的人格的时候， 嗯， 我们要记得我们是有选择权的。所以就算当时我那个专业没选好，我完全是听父母之命，然后结果我现在做了一个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事情，那么我是选择继续，我发现了这个所谓不喜欢的东西当中的乐趣，然后我真的喜欢上了我喜欢做的这个事情，也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还是说我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小火苗，然后它就没有熄灭，它一直在召唤我，我也可以去选择另外一条我认为正确的，或者说我想要去做的选择。也就是说，其实每一刻都是有选择的权利。 对， 我要提醒大家。 嗯，就包括我们身边的同事哈，像我和杰克堂都是有这个播音主持相关的学历背景的，嗯，有很多的确学的也不是这个，后来从事的行业呢也不是这个，特别是很多编辑老师也是这种情况， 嗯， 啊。然后呢，他们就是心中有梦想，有你说的那个火苗。 嗯。 然后呢，有的甚至就是放弃了自己原本发展很好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前景，然后毅然的来选择传媒这个行业。后来他们发展的也很好，我知道他们当中有人民教师， 嗯， 啊，还有这个企业的白领，我知道还有搞人力资源的，现在都是成为了非常好的主持人、编辑。嗯， 没错，你看多励志啊！ 嗯， 就到了晚上就要喝鸡汤补身体。 对。不思想， 嗯，开玩笑了。 嗯， 那我就说我自己吧。 对， 嗯，因为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这个跟我下面要承接的那个关于选择的话题，我觉得还有关系。 哎， 就是我想说的不是高考选志愿，而是说再往前一点， 嗯， 就是分文理班。 嗯， 就是你是选文科还是理科？ 嗯， 我为什么要选这个说呢？是因为这件事儿让我记忆犹新。 嗯， 当时呢，我们就是要选文科理科的时候，我是很犹豫的。 嗯， 我其实挺想，就是两边都有点想选，并不是特别的毅然决然的说我要选文科或者理科。 嗯， 但是当时那天晚上，我爸爸做了一件事情。 嗯，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嗯，你把你想做的未来的职业，从小到大想过的，只要是想过的有念头了就算。” 嗯， 列一张纸，那给我一张纸列出来，都有哪些职业你想做？然后我就特别认真的写， 嗯， 写了可能十几个吧，哎， 嗯， 所以证明我是有多么善变。然后，写完了之后，他说：“好，你现在看看，你写的这些啊职业当中， 嗯， 有多少跟文科有关，有多少跟理科有关？ 然后 我特别好奇当时都写了哪些，十多个 是吗？好，我大概给你想一想啊，律师，然后老师，音乐人歌手那种的，然后还有考古学家，对，怎么了？ 有医生护士吗？ 没有，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反正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了，就是反正列了十几个之后，你听刚才那几个都是文科有关 的 吧？ 对， 可能也就两个跟理科有关，剩下的全部都跟文科有关，然后我爸就说，你看是不是一目了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选择，是因为最后时隔多年之后，我爸跟我说，其实为什么他让我做这件事儿，他并不想帮我做什么决定，他也不想去给我什么引导去做这选择。当然其实他是有引导的，他知道我可能最后还是会选文科，或者说他认为我是适合文科的，他说当时你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你觉得学理科的人可能会显得比较聪明，而你不想承认自己不聪明。然后结果他真的一语就道破了心里边的那个，就是那个小魔鬼在对自己说的话。 对， 我觉得这非常的有意思，也很厉害。然后想把它分享出来的意思是说，这种选择，就是他告诉我的这种选择，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的利和弊全部都列出来之后，罗列出来之后，你自然就会觉得，好像选择 A 是更优一些的，会选择那个所谓的最优选择。所以好像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反正就是这俩人其中一个，他们曾经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之内是推崇理性的，他们认为感性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就是你没法控制它，但是理性才是美的，他们是崇尚理性的美的。好，说到这儿，你好像觉得理性选择是听上去特别靠谱的一种选择，但是接下来一会儿我就要把这个再推翻一下，就是推翻，然后再反推翻，然后再推翻那个反推翻，就是这样的游戏。你知道我每天都是怎么自己在这玩到了吗？ 后来就崩溃了。对，我觉得其实挺有感想的。这个我想到了我朋友的一个故事啊，当然可能跟这个稍微有些离题，就是他曾经有一段很不开心的一个情感的经历，然后他。这段情感经历过去之后，他有一天搜索微信，就是搜关键词，他是想搜别的事儿，然后突然发现了这个条目下面有那个当时的那个女朋友的那个对话，然后他点进去看了，就是在和这个女朋友建立恋爱关系之前的一些微信的对话。他发现当时他也想起来了，在情感没有开始之前，他对对方三观是有看法的。但是后来由于两个人接触或者有些这个火花的碰撞哈，他可能忘了当初早先的这个判断了。他后来发现，他想起来当时对于对方三观的判断，第一的印象是很准确的。后来发现他很受伤，他觉得个人很吃亏的地方啊，都是符合他最早的那个判断的。也就是说，他在情感的一步一步往前推，在情感的大抉择的时候，没有往回看他曾经的那些本来很有理性的判断。然后他发现本来就不应该开始，但是这时候已经结束了。所以我通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在面临选择的时候，眼前是几条路，盯着眼前看可能有些眼花，如果能回头看一看，分析分析，说不定该选哪一条或者哪两条，起码能把选项稍微集中啊，别那么困惑。 也就是说，对于理性的这个部分的选择，是可以增加一些选择最有选项的概率的。 是。 那我刚才说了，我一会儿要推翻这个，所以呢，我推完了之后，你再看看你 刚才、那个，我还能帮着你圆。 你再看你那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对， 听歌来。这首歌等会儿再推，因为它零前奏。有的时候，怎么了？ 挺好。 这歌是王菲的《矜持》，就是生平第一次放下矜持。有的时候，这种纠缠，然后这种拉扯，当他们都起开的时候，也会觉得很舒服。先放歌，再聊天。 好。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 王菲的矜持。所以我刚才不是说要推翻自己吗？ 嗯，现在可以推了。 矜持就是放下那个矜持， 嗯， 然后去抛弃理性， 嗯， 抛弃所有的应该不应该，然后去奋不顾身一下，对吧？那就是所谓的感觉来了怎么也挡不住，是吗？ 嗯， 对，所以这是我刚才说的选择的另外一个层面。 嗯， 比如说你要去买一个东西，有人就会，我不知道你买东西是怎么买的， 嗯， 就是你是那种把自己要买的东西的所有的那个，就是比如说是甭管是在什么什么什么界面上或者什么媒介上面去看吧，然后去所有的信息都搜集一遍，所有的性价比啊各个这些系数参数全都比对一遍， 嗯， 然后呢再做出一个最优选择， 嗯， 是这种呢还是说我知道我要买什么了，嗯，好，然后就去搜索，然后差不多觉得这还可以，然后就下手了，你属于哪种？还是说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要是买衣服哈， 嗯， 比如说特别是到实体店买衣服，可能就是比较随性， 嗯， 啊，觉得这个好那就拿下，因为它可比较的余地少一些， 嗯， 比如说有些吃的啊，我就会比的多一点， 嗯， 比如说在网络的平台上我要做做对比，然后看看评价， 嗯， 然后呢再反复进行一些啊对比之后再来下单。 嗯，所以是还分不同的情况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你像选衣服，它是生活的软属性嘛，是吧？这个可以随性一些啊。有的比如说它是硬件标准，你比如买一机器啊，是吧？买一电脑，买一个硬盘，你这个就应该多下下功夫做做对比了。 嗯，我觉得你这个就还挺平衡的。 对，我是一个正常的。 所以就是我刚才想说，完全的理性的决策， 嗯， 也未必是一个好事儿。 对， 我记得好像是，嗯，我哎呀，就是我就是可能我这人不是特别的属于那种严谨能记住很多名字的人， 嗯， 但是我记得这个事件啊， 嗯， 这事件呢是有一个人，他是脑受伤了，做了一个手术之后呢，一切正常，没有问题， 嗯， 他的各方面的情绪反应啊，还有这些功能上，脑功能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但是就有一样， 嗯， 就是他做什么选择都开始变得非常的慢， 嗯，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做什么选择，就甚至于我是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嗯， 这种事情他都开始要去思考，我应该先迈左还是先迈右，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进化了这么多年，如果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的这个按照他的假说来说， 嗯，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进化出了一种本能， 嗯， 而这个本能就是类似于直觉一样的东西， 不需要思考的， 对， 嗯， 而这个直觉的部分它是会帮助我们最快速的去做出一个选择， 嗯， 就比如说老虎来了，你不会在那想，嗯，我选择跑还是不跑， 对， 我应该是以时速多少公里跑我才能怎么着，这时候你，嗯，你只能是第一选择生理反应就是去跑，对吧？ 对，比如说锅烫了碰着它，第一反应肯定是把手拿开， 对，没错，嗯，而这些直觉上的选择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于它是非常重要的， 嗯， 而且甚至于它是一种生活本身美的部分，就好像你看买衣服， 嗯， 你说这都是一种软性的选择， 嗯， 或者说遇到一个爱的人，选择和他共度余生， 嗯， 或者开始一段恋爱， 嗯， 这些选择你不会在心里面想，好，他眼睛大还是小，然后他头发长还是短，然后就在心里面去做一个衡量。 嗯，但是我觉得哈，我们知道经常也会有一见钟情啊，这个一见钟情，看对了眼儿的，也是跟他过去的是吧审美习惯审美思维，就后来很多人就说，哎，我发现我这太太结婚很多年之后啊，很像我上中学时候喜欢的那班主任或者哪个老师啊， 嗯， 当然这话只能跟男闺蜜说，不能跟太太说啊， 嗯，但其实你看这不都是反思之后的结果吗？ 对对对， 人家都是喜欢反思的，哎， 嗯，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呢， 嗯， 我为什么没有做那个选择呢， 嗯， 在反思之后我们给了自己各种各样的理由， 对， 原因，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说所有的选择都会对应一个结果， 嗯， 这也就是选择妙的地方， 嗯， 我们在人生的一个一个的十字路口选择了一条路，向左或向右， 嗯， 然后这条路弯弯绕绕曲曲折折就把我们带到了此时此刻，而我们此时此刻的一个选择又会把我们带到未来的某一刻，你不觉得这很奇妙吗？这么想的时候怎么了？ 嗯，我觉得你想的还挺多的。 是我想太多， 嗯 嗯，对，我对呀，啊，我不想这么多，我一个人在这儿怎么能说这么多话呢？ 是，嗯， 所以其实 关于选择，关于在你选择来到十点答录机和我们去聊了聊心里的一个个的选择和那些选择的标准之后，现在你觉得这个结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马上要结束了。 嗯，我觉得挺好。我觉得他真的能给我思考。嗯，就是让我对于很多选择啊和即将到来的一些选择开辟了思考的新方向，就特别是你说的那个理性思考，回头看一看，写下来自己曾经梦想过的那个职业，然后来发现我就会想到，哎，选择还有这么一种方式，嗯，就是多问问内心，嗯，有的时候选择，特别是成年了以后，步入社会以后，功利二字难免会受影响啊，可能我们不是一个很功利的人啊，即使是也不会承认啊，是吧？但是哎，有的时候多问问内心啊，把这个内心的这个真正的想法、心向往的啊，和我们觉得职业规划当中啊对自己更有利的结合的好一点。 好。谢谢上远的总结。 我也不知道总结的是不是很对题。 是啊，对啊，当然了。 嗯， 我们的选择其实本来就是一种没有对错的状态。 嗯， 所有的选择只是去做那个选择而已。 嗯，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嗯， 其实有的时候没有的选，有这样的说法， 对， 没得选其实蛮幸福的。 对，因为到点儿必须结束，是吗？ 谢谢上远今天的做客。我觉得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显然没有聊透，没有聊够。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嗯， 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我们以男性观点、女性观点的这种状态，可以再去多碰。 哎，好，嗯，因为我刚刚敞开了心扉的一角啊， 嗯， 下回敞的这个角度再大点。嗯， 好，这里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 我是上远。 那我们下周见。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水星记》。